行，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中度霾，南部重度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中度霾，北部地区有浮尘，偏北风二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嘉宾和大伙来说一说，面对现在在资本市场非常受到青睐的健身行业，在这样的一个大健康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间段，这样的健身领域是不是值得更多的人去关注？更多新兴产品的推出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其中呢？那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要探讨的，随时跟我们来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了。 四个月17起融资，预示了2018年大健康领域的健身行业有哪些趋势？面对新兴健身创业项目异军突起，传统健身房还有哪些新出路？面对众多新鲜的概念，普通消费者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房？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一同探讨。 今天为大伙邀请到的三位嘉宾是练了么的创始人孙宇孙总，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好。 嗯，还有一位嘉宾是颜值的创始人杨新宇杨博士，也欢迎您。 大家好，我来自研究创造价值的颜值团队。 嗯，还有就是大家伙的老朋友了，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小麦，小麦也欢迎您。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们会邀请三位嘉宾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现在这样的一个健身市场。那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 练了么创始人 CEO 孙宇具有连续创业成功经历，2006年成立加拓联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2007年7月开始投身健身行业，2009年9月投资奥力健身并参与健身房管理，现有3家实体健身房。 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依然是为大伙儿准备了一个互动题目，也为大伙儿准备了互动的奖品。今天的互动题目是这样的，在坚硬的地面上跑步、慢跑或者是散步会损伤我们的关节、骨骼和肌肉，为了预防这种受伤的危险，我们最重要的措施是什么呢？这个题其实稍微有一点点专业了哈，我们让孙总给大伙儿几个答案或者几个选项吧，大家来选一下。 我给大家几个选项供大家参考。那 A 选项是赤脚跑， 光着脚跑， 光着脚跑，光着跑，我真见过。B 选项是穿上一双厚底鞋，以缓冲地面给身体带来的这个冲击力。C 选项呢是选择柔软平坦的路面，比如橡胶跑道、草坪或者沙滩。 嗯， 三个选项，就是第一个就是赤脚跑，第二个是穿厚底鞋，第三个呢就是选择好一点的 路面。 路面。哎， 我们跟大伙说的是，可能这几个有的也是对的，但是最重要的到底是哪一个呢？这三个里面有一个是最重要的。大家伙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当中，我们今天依然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蓝牙无线运动耳机。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吧。 今天呢，我们会和三位嘉宾一起来说一说现在的这个健身市场这么的火热，是不是真的有投资的价值？面对这样的这个投资浪潮非常聚集聚焦的一个点，我们到底如何来擦亮我们的眼睛？作为消费者如何来选择？作为一个投资者如何来选择优质的项目？其实刚才这个问题出答案的时候，孙总也提到了一个现在他所观察到的，作为一个行业的从业者，就是很多的朋友现在重视到意识到自己应该健身应该锻炼，但是往往健身的方法甚至我们说健身的这种场所都是错误的。小麦从最早接触健身的时候，你就是系统的接受比如说健身房或者是私教这种比较专业系统的训练，还是也经历过比如说很多的这种小白期迷茫期自己随便尝试上跑步机就开始坑坑跑的阶段？ 哦，那简直我走过的坑太多了。对，也因为最开始的目的是要减肥嘛， 瘦。 对，当时就是说减重，然后我一定要让体重在很短的时间内掉下来，那可能自己选择的就是不吃饭，然后就坑坑的那个上跑步机去跑步，结果当时腰就扭伤了。后来呢就找了教练，然后教练说其实你这个是属于你原来没有这种运动基础，你的肌肉没法保护你在这个跑步机上的这种非常高频的这种运动，所以你很容易受伤。那而且呢我当时的后果也是虽然减重减下来了，但是是完全没有肌肉线条的那种减重，也不好看。所以这其实是我走过的坑。我后来发现，哦，你不能光去做有氧，你得做一些这种力量训练来加强肌肉，然后增强对自己的保护。其实这也是一个小白入坑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和小麦有相同的这个经历哈。孙总，是不是一般大家伙入健身这样的一个圈子的第一步，80%到90%的人都是选择了健身房的跑步机啊？ 对的，是的，这个可以说是100%的这个。对，因为从用户的角度来讲，还是简易轻松或者自适应能力比较强的这个项目可能会更加容易被人去接受。那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可能就是跑步， 谁都会 啊，谁都会。科学角度来讲，这个就不能说谁都会，应该说谁都能。不能说谁都会，这会和能可是有本质性的区别。因为我们在健身房里面也好，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好，看到很多人的运动的方式，尤其是选择跑步的时候的动作和要领都不对，包括跑步的节奏是不是适合你现在的身体状态，比如说你的肌肉的含量，你现在的体脂含量过高，你的骨骼足不足以支撑你做这么大型这么快速的奔跑，对吧？你的这个膝关节支不支撑啊，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比较重要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用户都没有考量这些问题，就直接进行快速奔跑。快速奔跑 跑的时间越长越好。 对，认为消耗就越来越大。其实如果是从脂肪消耗的角度来看，有多种方式可选啊，多种方式可选，而且渠道也比较多，很容易。那跑步呢，其实是对四肢灵活度啊，对心率的这个调节啊，对这个整体身体状态 要求蛮高的。 对，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训练，但是同样看似简单的东西，往往是很复杂的。 所以说很多朋友都像小麦一样，跑着跑着把自己跑伤了。 对， 甚至有很多的朋友就因此而放弃了运动，就觉得运动会让自己受伤，所以说还不如不动呢。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现状，所以说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现在很多互联网的这种新兴的产品出现了，它给大伙儿传达了很多比如说健身方面的这种理念，这种理念可能有的是片面的，有的呢可能是比较入门的，但或多或少都让大家逐渐有一个了解。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知道，比如说在跑步机上同一个简单的频率去跑步，对膝盖的伤害会比较大。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得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鞋，适合自己的这种场地，甚至我们不能每天长时间的跑。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日常的进行当中跟我们说，现在跑步的时候还会算心率了。我觉得这其实都算是不断的这个进步了。 对的。 对，而且就是其实这样的，大家去主动的了解，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这种科学的健身，其实反而也是这个健身的市场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说现在在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比如说辅导大家健身，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也聊到了，除了现在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健身房之外，还有更多的互联网的企业其实也加入了我们说健身的这样的一个创业大军，推出了自己的这种创业产品，还有很多这种免费的课程，像我们昨天聊到的像 Keep 啊、月跑 圈啊什么的，它除了提供比如说这种路线的计算，路线的这种卫星定位之外，还有一些跑前跑后的这种拉伸的这种小视频，它都会提供给你，让你的健身变得更加科学。但是这样的一些新兴的这种产品出现，它更多的是单方面的去教学的怎么样，是不是也会存在着一个我们说打上一个问号，甚至就有一些朋友跟着他们学反而学错了的。 确实是也有很多用户跟我讲到了这个问题，就像在线上学的时候经常会学错啊，经常会学错，学就学的走样了，或者说哎练的发现肌肉拉伤，或者说有一些肌肉的就是这个发展的就练的就比如说一个肌就一侧大一侧小啊，就经常会出现啊不平衡，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我有的时候会给用户一些建议啊，就是一些建议，就是说我觉得使用视频类的工具型软件进行健身时应该注意一些点，比如说拉伸，你看似动作对，但是这个动作有可能是对的，但是是不是拉伸到你的这个合适的这个 程度了，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是一定要有一个专业的教练在跟你互动的过程当中，他用手来试的，他能感觉得到啊，不是完全的你要看视频去进行一个参考。那如果用户要是真的要是去这个去参考视频软件的话，我建议是这样，在模仿动作的同时，更多的是让身体去适度的去感觉。如果你发现出现疼痛，要确认一下能否在一个在一个小的时间段里头去坚持，如果不能马上停止，如果可以的话，那可以适当性的坚持，因为这个可能是对你肌肉的这个撕裂再重组的这个过程的，可能长肌肉的一个过程，这个让用户还是要分清楚啊， 这也是一个小窍门提供给大伙儿了。 对，而且其实像我感觉的话，就是咱们这个线上的这种互联网的健身课程也好，它其实现在应该是一个线上线下融合的趋势，那我们肯定要在线下接受这种专业的指导，但是这个线上的课程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这种平时训练的陪伴，那我可能需要这个有一个在线的教练，他会给你数着数，给你打着节奏，然后给你一些 OK 我今天做什么样的动作的指导。 好，又给大伙儿出了一个省钱的招了，也就是说可能健身房我们也不用去了，我们找了一个比如说私教工作室，我们一周花300-400块钱上一节私教课，剩下的时间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通过这样的视频软件也可以进行这个锻炼。其实我们说健身真的是每一个朋友都可以参与进来的，我们钱多的朋友有钱多的这种练法，钱少的朋友有钱少的练法，不见得我们花钱少练的效果就不如人家花钱多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科学的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这种运动的模式。那这是不是也是我们说现在很多线上的这种健身的软件逐渐走入线下，也是满足了大家伙像色小麦刚才提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杨博士。 这个问题啊，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答。资本投资呢，它是希望最后我们能够实现一个合理的回报。那么这个合理回报从哪里出现？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来思考。我们也许呢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到了这样一个健身的市场。那随着我们切入的摄入的越来越深，会发现在这个商业模式的这个落地上呢，越来越接近于这件事情的本质。那所以我现在谈的呢就可能相对宽泛一些，或者说相对更概念化一些。那么在一个项目它的变现能力上，我们要看哈，它是不是最后进入到了一个终端消费的这样一个场景。那这是一个情况，在走到这个时点之前呢，它进行了非常多的探索，就像我们目前看到健身行业里面的发展一样。那也许我增加一个对于健身效果判断的视频，解决了一个新的问题。那么这个东西呢，是不是完全解决了在健身过程当中一个健身者他遇到问题呢？从医疗这个角度上讲啊，其实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糖尿病。那最早的时候，糖尿病的这个控糖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指导呢，只是一些概念，是一些治疗的原则，或者说非药物非手术治疗原则，我给到患者。那么再往后呢，我们会发现啊，它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说我有一些具象化的，有一些体验式的服务。那进行到这个阶段之后，大伙儿觉得还不够，它就衍生出来了第三个阶段，叫同伴支持。那我们比过来看，其实呢，在健身行业里边依然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业态的它的这个发展会遵循一个 客观的这个规律，随着我们探讨的深入呢，也就会不断的出现了这样一个变现的场景，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会形成的。那我们现在看呢，它还是在一个起飞的阶段，所以呢，我们就想，如果有企业家有这样前瞻性的视角，有从业的这个经验，能够对这样的一个事情有一个相对宏观的这个判断，为这个各个阶段呢有一些布局和规划，那我想这样的企业呢是更有价值。 我们今天继续和大伙儿来聊面对火热的健身市场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投资的热点，我们到底该如何分辨孰好孰坏，我们如果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健身领域，作为投资者，我们如何火眼金睛选择比较有这种高回报率的产业去进行投资呢？今天我们为大伙邀请到的三位嘉宾是练了么的创始人孙宇孙总，还有颜值团队的创始人杨新宇博士，以及我们的资深媒体评论员小麦。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我们今天说回到像练了么这样的一个团队，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大致介绍了一下他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到底是干什么的，但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它到底是服务比如说是健身房这样的一个企业端，还是服务我们消费者这样的一个端，它到底能给我们提供比如说具象的是什么样的服务呢？那也请孙总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练了么的孙宇。我们公司其实做的是一个健身类的产业平台，它是如果从我们的这个经营发展的角度来看，它其实分几步走的。我们第一步的产品主要是服务于健身房和健身房里的用户。这是我们第一步的产品，这个可能跟我自身的这个从业经历也有关系啊，更也是跟我创业的就是源头动机是也有很大的直接关系，因为我毕竟做了10年的这个传统健身房啊，我相信健身用户如果想真正的融入把健身这个活动融入到自己生活当中，还是应该建立用户使用习惯，或者说经常参与到实景的这个线下场景的这个活动当中去啊，可能会帮助对你的身体帮助会可能会更大，来得更直接一些。本身健身这个事情就需要一个主动性啊，就需要一个主动性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这是我的一个从业经历，所以呢我更多的了解，非常非常的了解健身房的痛点，就健身房经营的痛点和健身房里边的用户的痛点。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线下的健身房，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有器械，有场地的。 对，这个包括私教工作室，这些就是从业者、经营者和用户之间的各自的痛点。那我原来在做线下实体健身房的时候，其实曾经想过啊，就是横向复制，也去开连锁店，也去开多个连锁店，但是我考虑到了两个问题，是我个人觉得啊，是我以我的条件解决不了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快速的开大型连锁，我个人觉得现在的行业里边，就是从我当年啊创业的时候感觉是，如果做连锁的话，行业里边的从业人员的这个就是这个优秀的从业人员 水平参差不齐， 也不能说就是优秀的从业人员还是偏少的，不足以支撑就是这个行业的就是这种大型连锁的快速发展，或者说应该叫不能说快速发展吧，叫稳定发展。我是担心经营之中会出现资金这个拆借或资金占压的风险，就现金流风险，我是担心这个，这是我没有去做线下连锁创业的一个主要原因。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好，非常非常看好这个行业，甚至可以说是后半生的这个职业的这个一个 all in 的选择啊，选择了这个健身产业，选择健身行业。所以呢，我是属于 all in 这个行业，那我就在这个行业一直在寻找一个又能解决行业痛点，且又有盈利模式，且未来成长空间较为有发展的这么一个方向去做的着眼啊，做我自己创业的一个着眼。后来我就觉得说，做一个产业类的平台，不管是从现在的这个 to B 去服务刚需、服务痛点人群，还是未来去聚焦增量市场、聚焦 C 端，都是有一个上下的延展性啊。这就是我们一个公司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背景和一个运营思路的一个介绍。那第一期的产品主要推出的是针对于健身房和健身房里边的用户。 针对健身房和健身房的用户，那也就是说其实既对了我们说的企业端 B 端，也对了客户的 C 端。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初级阶段还是通过就是赋能健身房，就是帮健身房去做一些 就升级性服务，就互联网的升级性服务的这个角度，赋予能量的赋，就是通过这么一个途径来进行这个产业升级的啊，进行产业升级的。那传统的一般健身房里用的软件呢，都是可能都是分离的，比如说 CRM 可能是买一套软件，就客户管理软件买一套，然后财务软件买一套，内部运管软件再买一套， 嗯， 对吧？可能要花三次钱。 嗯， 那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三套软件由于是不同的供应商，就导致数据无法是 都有壁垒， 哎，都有惯无法打穿的。这样的话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财务不知道前台的这个收支情况和客户情况，就无法跟财务匹配上。那 OA 的情况就是店里的自己的内部的运管系统又无法知道用户的这个用户的一些数据或财务的一些数据，做出给出正确的企业研判。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痛点之后呢，我们做了一个 SaaS 软件 ，SaaS 就是链了嘛 ，SaaS 运管软件，我们把 CRM、ERP 和 OA 的这些功能集成在一套系统里边了。 嗯， 啊，通过互联网的这个介质啊，把它做在放在了云端，实际上就是啊放在了云端，提供给用户。这样的话呢，用户使用起来，第一呢是便捷。第二呢，使用成本也比较低了， 嗯 啊，这是从软件的角度来看。那同样呢，在这个 SaaS 软件里面呢，还包括了一个工具型的属性，就是给用户来使用的。那用户用它来做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平台，叫产业平台。链上我们想做一个产业平台，那这个产业平台里分为了大平台和小平台。那初期的时候肯定是一个小平台，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会帮健身房搭载一个健身房和用户之间的平台。我先帮他们搭一个平台，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痛点，就是健身房和用户之间无法有一个良性的沟通或者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就是用户有需求有想法无法通知给健身房，只能是通过每次健身的时候在前台上吐吐口水或者说发发牢骚就没了。那健身房呢，有一些什么真的好的一些 promotion， 就是一些营销活动啊、促销活动啊，或者说一些客户回馈情况啊或者说一些公共免费的这种课程培训，想给到用户的时候也无法通知给用户。传统的短信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去用了，就是用户和健身房没有一款专属于自己的这么一个软件或者说一个小平台啊。我们呢就是看中了这个痛点，所以说在产品的初期帮他们搭载了一个平台。那用户可以用这个软件来做什么呢？打开自己的 APP 或者在微信端关注这个店方的公众微信号，它的功能是一样的啊，功能是一样的，可以做几件事情。第一个进店，啊，就是进店，不像传统的进店，我在有很多客户经常就是带卡嘛， 对我没有带卡 啊，我没有带卡， 嗯， 然后又不好去鉴别，对吧？就很麻烦，卡又丢了什么的，就很麻烦。所以我们有几种方式可以进店，比如说二维码进店，卡进店， 嗯， 啊，或者说是人脸识别进店。 嗯，就直接刷脸， 哎，直接刷脸就行。这个我一会儿可能也会讲到这么一个。所以说，在用户的就是用软件的过程之中，首先剃掉了传统的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用户在健身房里面的一些基础的运动信息是可以通过 APP 来进行 储存， 进行储存的。 哦，我什么时候来练了大概 多长时间？ 然后我的体脂比是多少？ 对啊，这个现在还做不到，因为这个是需要通过数据收集的。因为现在的店里的这个硬件设备，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去涉及到硬件的设备，所以说也涉及到数据打穿的问题嘛，所以说不能给客户提供到数据，提供到运动数据的这个具体的具象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出了一个硬件叫手环，就是心率手环， 嗯， 这个可以在佩戴的时候，同时也可以传到手机上，或者说用户选择市面上的普通的运动手环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对吧？只是说这个可能更可能方便一些，包括你的进店时间、进店频次，然后运动时的这个平均心率，包括你的上课的这个轨迹什么的，可能上面都有。就是客户可能会有一个，就怎么讲，即使我要秀我的这个健身的这个履历， 对， 我也有一个 database， 就我有一个基础，我有一个 相当于健身小日记本的 啊，对对，类似于 手账， 哎，类似于这么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服务。 在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会邀请三位嘉宾继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也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在坚硬的地面上跑步、慢跑或者是散步会损伤我们的关节、骨骼和肌肉。为了预防这种危险，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分享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投资这一个赛道或者投资这一类的企业，是要关注它的这个驱动因素。 嗯。 从这个驱动因素这个角度来讲呢，整体上来说，这些健身房它需要两个点的支持。第一个点呢，就是它的数据化的这样一个支撑。数据化的支撑呢，在它的销售模式改变，还有它的这个引导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个情况上呢，都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作用。比如说，我由一个强销的模式回归到服务模式，那我需要有数据的支撑来分析我销售人员、服务人员还有我的消费者三者之间的这样一个互动的关系，那我来选择一个优秀的这样一个服务产品，引导他们从强销回归，这是第一个点，也就是第一个驱动因素。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信息化的管理，这个信息化的这样一个管理呢，打通了会员、财务甚至我们的客服这个系统，它能够进一步的节约这个管理成本，提高这个管理的效率，进一步呢就释放的是利润空间。从这两个角度讲，如果满足这样一个驱动因素，那我们说这一类的企业都是不错的。 嗯， 从这个角度讲呢，行业里边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三体运动，然后探森、鬼工、安科，包括我们现在谈到的练了嘛，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说潘帕斯等等，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些企业，当然还有我们这个视线范围以外的一些这样的企业，他们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呢，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比较一致的大的方向，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行业共识。 嗯， 那么 都认为它比较有前景。 对，那所以如果说在这样一个行业共识之下，练了么参与其中，那就要求或者说每一个参与其中的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有更深的这样一个认知。 嗯， 那我们是从两个维度来看这个认知。第一个就是产品本身，刚才这个产品我们也谈了很多，非常细节的 2B 和 2C 的这样一个服务的项目。其实下面一个事儿呢，就是在产品之外附加的这个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我们说一个销售人员如果他能开拓新店，这是很不错的，但是如何能维持这些店能够长期的忠实于某一个产品，那是需要他来重度的服务。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我们也谈到，随着这个健身业态或者说健身产品本身的多元化，对于管理的要求就提升了。那么这些购买服务的这个弊端机构的这个要求和它的场景非常非常不一样。 嗯， 比如说东北地区和南方的上海地区，那它两者之间在开店、在管理还有在这个营销上面就有非常大的这个理念上的差异。那这些东西呢，就是需要我们这个企业在自己研制自己产品的过程当中，从产品加服务这个两个角度去不断优化自己的这样一个企业服务形式，才能够获得长久发展的一个前提。 嗯，其实杨博士提出了一个思考，怎么才能把这个产品做到因地制宜、因项目制宜？这是不是比如说像孙总在做练了么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个平台的时候，也需要考虑的问题？ 对的，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对我们工作上的一个考验和一个挑战吧。确实也是在我们设计产品的时候，我们也考量过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可能是我跟竞品之间的多少有一些差别吧，就是创始人差别。如果你说从产品的角度，或者说从这个商业维度、商业思考的维度上，我相信大家都差不多。 嗯 啊，但是从具体做事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我因为是行业的，毕竟是从业者，做了十年嘛，所以我大概清楚南北差异，或者说知道这些健身房之间的这个所谓的痛点是什么，刚需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是分了两个层次来做，我们会把刚需的这个工作模块做一个版本，然后呢其中如果说出现有变量的这些功能，就是会涉及到有变量或者有改变的这些功能模块上呢，我们基本上是做了开源，在进行给客户就是装机的过程之中，装机之前吧，是跟客户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良性沟通，让他提出他的需求和他的方案，我们会按照他的需求和方案对软件会进行一些轻度的修改，以至于达到最适应于他使用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好，也就是说其实还是我们说创始人这个团队的组成人员，他其实对于这个产品会至关的重要，可能它的功能都差不太多，但是这个人对于行业的了解的程度，甚至比如说更细微的大家的一些比如小的需求，它的这种注意程度都会影响到这个产品它的这种服务 能不能够贴心，能不能够到位， 对，它会决定这个产品的取向和未来的走向。 我觉得还有一个服务，我觉得作为一个健身爱好者我特别需要，就是我需要知道健身房的人流情况。我觉得你们后期可以考虑加进去，到底健身房这个有多少个人，因为我特别讨厌去健身房，就是 全是人， 全是人，你每一个器械都要排队，甚至洗澡都要排队，我就觉得我受不了这样的情况，但是我又懒得自己跑去看一下， 对， 我已经穿戴好了跑过去，会发现人多了我也不能不练，又得强忍着练，就很痛苦。 对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简直是极好，就特别特别棒的一个问题。这个真的是特别棒，我是真心 话。开拓了您的思路吗？您是 考虑加到软件当中吗？ 一是考虑开拓，他一是确实开拓了我的思路，二一个呢，我也跟你说一下实际情况是什么。实际情况是这样，现在如果要是运用客户的热点，其实是要启动 LBS 的。 对对。 启动 LBS 这个在一定问题上是涉及到一个客户 隐私的 这个确权的问题，我们不希望触碰到这个这个点，这个确实是有这么一个相关性，我们还是希望做合规合理的事情啊，有这么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件事儿。那第二个我要跟你说的是什么，通常我来告诉你，即使是我把这个功能做进去也解决不了健身房的并发，因为健身房的并发就是晚上的五点，就准确来说时间轴是大概是五点到晚上的十点，它就是这么一个 schedule， 极致并发就会出现在七点到晚上九点半左右。你怎么用热点测，我也就明确告诉你，那个就是并发， 就是人多 你怎么能我测试并发让他们出来吧，这个可能性并不大。所以我希望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有几个缓解的方式，第一个呢是错峰去健身，那这个有两点，第一个呢是选择一个离自己就是近的健身房，这可能会好一些啊，尤其是像在大中型城市的人，就是在大型一线城市的这些年轻人或青年人，我更建议他们在工作的周边去选择健身房 啊， 这样的话可能会更便利，因为回到家里边呢，你可能会和社区居民形成冲突啊，因为在社区里边通常健身房是不多的，半径一个两公里的半径里边可能也就一到两家，很多人下了班已经很累了，回到家里希望是清修或者说休息了，或者说跟家里人团聚，可能更多的去出去健身的这个驱动性并已经不大了，这是真话。所以我更希望就是说大家会在健身就是在自己上班的这个周边选一个健身房，第一是选择面比较多，第二呢也可以相应的适应自己的时间来选择健身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更好一些，可能会更能解决掉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并发啊，就是这个热点的这一个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想提到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还是一个轻度用户和一个重度用户之间的区别。你比如说我也经常会在高峰期健身房里头健身，但是我从来不感觉到拥挤，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不会往挤的人地方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清楚那个用就是拥挤的地方一般来说都是有氧区， 跑步机 对，我会选择一个无氧的运动方式来代替跑步机的有氧的、因为无氧的其实是心率上升的速度和体能的消耗是远远大于，如果你会的话其实是远远大于这个传统的这个就是这个有氧的这个跑步机的。所以我讲的说什么，就是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多选一些技巧来替代这个时间啊，来替代这个错峰，二一个呢就是选择在自己这个工作周边的一个健身房啊，提高自己的这个健身效率。 好，这就是小技巧提供给大伙儿。 但是我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啊，就像那个我在一些这种小型的工作室可能那个参与的这种课程比较多，然后我发现其实像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类似于约课呀，或者是一些这种跟教练或者是客服沟通的这种，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小程序，就很轻的这种就可以啦，比如说像一些倾城啊，或者那咱们这个跟他们相比有什么优势吗？ 其实我们两个主攻的方向就是在对待客群的这个方向上是不太相同的。倾城是一款非常优秀的软件，但它主要是针对于健身房进行销售的。它主要是服务于健身房，服务于私教工作室。那练了么的管理系统呢，主要是服务于大型的健身房，我们通常会举2000平米以上的，我们称之为大型健身房。那我俩之间的产品上的差异呢，那就可能就是 要有很大了，因为私教工作室大家可能都很清楚，里边可能就一个消费品类， 嗯， 就是 私教 课，对吧？那很简单，那可能就是跟客户之间的约课啊、销课啊，然后进行当面的沟通啊，可能会相对而比较简单、比较单一，而且用客户也少，从业人员也少。但是健身大型的健身房不一样，它一般的从业人员会在20人到40人之间，这么一个从业人员服务的客群可能会在1000到2000人。甚至有一些大型店会到7000-8000人， 嗯， 所以说它是需要一个完备的一个管理系统来进行日常的工作协调，会员管理、内部运营，它是需要一个完备的一个系统集成系统来帮它做日常运营的支撑的，啊，所以说这是我跟青城上的一个本质上的一个不同性。 嗯，所以说所面对的这个客户群体首先是界定是有区别的。 对的。 嗯，像这个练了嘛，您刚才说更多的是面对这种大型的传统的这种健身房哈。那您比如说就业创业之初的时候，和这些大型的传统的健身房比如说进行沟通和接触，是怎么一下找对了他们的痛点，他们为什么会接受像您这个练了嘛的这个产品，尤其是像这些大型健身房还有一个问题，他们可能是连锁的这种经营企业，会不会一家店我买了你这个服务之后，剩下的店我不会给你再付钱了，我只要 copy 我前面这个店的这个所有的系统，因为系统你已经卖给我了，我是可以拿到 的， 我不会再付你第二次钱了。 对的。 会不会作为一个比如说创业团队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这其实是要分开两面说，一个呢是产品的设计啊，产品的设计对这个使用者的这个帮助，就是客户认可你的产品，这是一个角度， 嗯，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从营收的角度上会不会出现被复制， 对， 被抄袭的这么一个可能性。那我分开回答一下，第一个呢是这样，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是行业的一个从业者，我自身不敢说，但是绝对是长期的一个从业者啊，所以我们做的产品呢更多的是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单纯简单的把功能做了一些 copy 和延续，因为我们不是第一个做这种管理型软件的，但是我们是第一个做集成性管理软件的，这个是第一个，但是做管理软件我们不是第一个，前面有很多前辈啊，很多的从业者都已经在做这个做这个行业，那我们为什么会被这个大型健身房去推崇口口相传，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我们产品的本身的这个功能对使用者来讲它是真正适用的，里面很多的东西更多的是体现了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这种我不好去说，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你能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就是他很有感觉，就用这个 应该是很友好，我觉得用起来 对 用户友好， 就是怎么去讲的，就是很实际很直接的能解决他的问题，可能有一些人在一个功能上的还原度可能是50%到60%，可能是一个刚性的一个还原度，可是我们的还原度可能达到100%甚至120%的还原度， 嗯 啊，可能会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吧，举个简单，比如说个约课啊，我约完了就走就完了，我们可能不是这样的，我们约课的时候可能要设计你多长时间可以免费取消，多长时间不可以免费取消，店方会不会考虑到让你免费取消，那这个折损就时间的折损算谁的，我们都要考量到，甚至客户在上完课之后这个评价体系我们是实名提评价还是匿名提评价， 嗯， 那这个评价的这个权利应该选放给谁，是放给客户我匿名评价呢，还是说我放给客户我实名评价，还是说店方选择说我必须实名评价，因为我要知道是谁骂街了，对吧， 嗯， 谁说我好了我要说好的我就奖励他，说我不好的我就要找他，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人性化中都要进行，其实都是一个怎么讲的，就是从业者这么多年的经历告诉我产品应该做的更加人性化，更加适应于场景的使用，我不知道我没回答你的这个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其实你是用了你在传统大型健身房这10年的工作经历累积发现的这些问题用到了我们这个创业的所有的这个我们说点子上，所有的这个产品上了， 对的对的，其实这个里边我要多说一句啊，我也是跨界经营，包括在上一期节目里面你们也提到说你们两个也很愿意参与这个行业投资啊，我其实跟你们是一样的，我是在2007年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健身房这个产业，在这之前实际上我一直是在做房地产销售，一直是在做房地产，从大学毕业一直做房地产销售，而且这份工作也是一直陆陆续续伴随了我10年，从2004年大学毕业到2012年也是伴随了我8年，8年的时候我才 close 掉这个 这个工作啊。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也是一个投资人的，像你们一样的投资人的角色，或者是一个参与人的角色，进到了这个行业，最后变成了一个从业者啊。所以说我深知到这里边所有的，就像你刚才讲的所谓的运营的坑啊，管理的坑啊，或者客户的需求，我是从一个，也是真是从一个深度的用户变成 摸爬滚打过 来，对对对，所以我又能理解 B 端的痛，我也能理解 C 端的痛，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个软件更多的是从新出发。 好，那我们如何来确保这个产品不被复制，我们有这样的盈利模式呢？ 对，其实是这样，首先 SaaS 这个产品就是它的一个特性，就是如果翻译成中文叫做软件及服务。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的你买的这种软件它偏贵，因为你自己要部署你自己的主机，部署服务器，而且要安装很多的这种台式机啊或者之类，就硬件成本偏高。而且软件成本呢也是就是代码的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讲的不可复制性吧，啊，这种一次性买的可能一次性的构成，原来可能便宜的可能6-7万块，可能贵的有20-30万块的这么一个成本。那软件及服务就是这 SaaS 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集中于把各种功能集中在一起，更多是通过云端的服务啊。我轻便型的一次性的，就是或者是分阶段性的，我是买给你，你只需要通过月付费或年付费来进行支付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买这个 月卡和 次卡 是一样的，实际上已经完全的把消费门槛，就是把 B 端的这个支付门槛降得很低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这样，它这个很难自己去做这个 复制， 做这个复制，毕竟这个就是程序的代码我们是不开源的啊，这是我们自己的，所以说它很难去做这个复制，而且它每开一家店的这个代码是需要我们做独立授权它才可以使用系统的。直接其实就是在 internet 直接打开视窗，你只要输入你的网址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不像传统的再开机插 U 盘驱动什么的再去主机嗡嗡嗡直响，这些已经很落伍很过时，不需要了。 好，那现在比如说像一个大型的健身房，它的售卖的成本大概是多少？如果要买这样的服务软件， 第一次装机的成本大概在3万块左右。根据你店数的不同，就是你店多与少，肯定在价格上是，优惠幅度也好，或者是这个装机成本也好，是有不相同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年的服务成本呢，会在5000块到8000块之间。这也是根据你选取的服务类别的不同和你这个店数、店家数的不同。和你会员这个家数的不同来有一个就浮动的区间的啊。因为它的这个是就是这个服务费也好，第一年的这个产品的它这个大概的费用构成，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就大家可以明白它其实构成是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运营成本或者开发成本，这是一个刚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人脸识别的这个专利使用费用，生物使用专利使用费用，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云端，就是云服务器的一个使用费用，这是三个刚性成本啊。 好，那这样的面对我们说传统大型健身房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升级，会不会让传统的大型健身房，也就是说被很多消费者其实很多诟病，甚至很多消费者现在不愿意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大型健身房，带来新的生机，让大家重新去重视我们可以在大型健身房甚至享受到私教工作室一样贴心的这种服务呢？那杨博士，您跟我们说一说。 好。首先来说呢，从我的这个角度看啊，我觉得这个大型服务的这个升级呢，要有它的推动者。刚才我们说行业升级呢，就是有它的这个驱动因素。现在我们看某一个具体的机构是要有它的这个推动者。这个推动者呢，可以是两类人。就像刚才孙总谈到的，第一类人可能是因为财务投资，我进入到这个行业，我希望有一个很好收益，那我尽力推动它的这样一个升级，同时呢，把这个优质的服务推动给这个消费者。另外一类呢，就是说我有情怀，在这个行业里边工作了很久， 很多年， 我真的去解决了痛点，那带给我感受提升的同时，我把这种美好的感觉带给更多的人，这个呢，我觉得它就有它的社会效益的这个成分在里边。那我相信每一个能够对这个行业有所认知，然后有自己健身需求的这个个体或者每一个个人，他都能够通过这个服务和这个背后的人发生一个对话， 这个不，也许不是面对面的，但它肯定是心灵对心灵的。所以由此而言呢，它其实跨越了消费那个阶段，消费就成为它次要关注的点。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事儿其实是水到渠成的。那我们可能是冲着这样一个优秀的人，他带来了一个优秀的健身理念，并且用他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用他的器械的一个布局或者说品类的一个搭配，帮我呢实现了一个轻松便捷健身，然后呢获得优质服务的这样一个我们心目想象当中的健身服务。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嗯，好，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就没有办法继续和三位嘉宾聊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继续和大嘉宾进行这种互动和交流哈。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也邀请孙总帮我们说一说今天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吧。在坚硬的地面上跑步、慢跑或者是散步会损伤我们的关节、骨骼和肌肉，为了预防这种损伤的发生，我们最重要的预防措施到底是什么呢？ 应该是答案选项应该是选 C， 选择在柔软平坦的路面，比如橡胶跑道或草坪或者沙滩上进行跑步。啊，这个是对大家的这个骨骼伤害也好，或者说运动损伤，应该是最低的。 嗯，好，那今天的正确答案就是 C 选项。我们也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运动蓝牙耳机。也希望大家踊跃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获奖的听众朋友的名单，我们会在下周 RBC 健康投资家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为大伙公布。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我们下周的节目不见不散，稍后您将会收听到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Hasn't happened, but you need to hear me now. Call it a warning sign or a caption, but there's walls that won't back down. Well, I'm wide awake, and I swore I wouldn't dream when I hear you say that you won't let go of me. I'm sick.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啊，最近暂时在工作 啊，暂时在工作、嗯。我的天哪，那是不是工作很忙碌？ 啊，有一点儿。 是的，那今天还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来我们的节目分享，这一是对我们节目的爱和支持，还有呢就是对旅行的爱和支持。 是的，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地方，其实大家也不陌生了。就最近呢，我们做了很多期关于日本的节目，但是去到的日本的目的地不一样。今天我们主讲的是什么地方呢？ 嗯，日本的香根。 哎，香根，就一提到香根我就第一反应就是温泉。 嗯，哦，是的。 那这次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去的呀？ 嗯，就是带着一个大宝宝，然后肚子里揣着一个宝宝的时候去的。 哦、哇、嗯、我的天哪，带着一个宝宝还怀着一个宝宝、嗯、我天哪、嗯、这个那坐飞机什么的会有影响吗？ 啊，有一点，挺不舒服的啊。 哦， 但是到了那儿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那在香根，如果要是像这样的，就是你当时的情况，孕妇嘛、 嗯， 那是要走的很多吗？ 啊，走的还挺多的。我当时就想 不累啊， 正好想锻炼锻炼，就争取顺产。 哦，原来是这样的， 有这个想法。 天哪，走3万多步，爬山啊！真的假的？你还爬山呢？ 爬那个香根就是个山，在山的半山腰、哦，然后上下你去一个公交车站就得爬半截山。嗯，有的时候那个日本人他把山给你封了，你就得绕到后边去爬山那种。 那你岂不是很累？ 嗯，挺辛苦的。嗯， 天哪，你是去这个锻炼的吧？不是去旅游的。 自虐， 真的是自虐型的旅游方式。 是， 对，上次是跟着家人一起去，是吧？ 啊，对，一大家子，然后我们租了一个公寓，在那个香根的山里住了10天。 在香根山里住了10天、 嗯、 香根是一个有多大？它 香根 小的， 大很小，它是那个去往富士山的那个半山腰。 哦， 然后有一个温泉，然后有一些小小的景点。 嗯， 我们就在里面住了10天，深山老林里。 哇，但是我觉得那个深山老林肯定空气特别好啊。 啊、哦，特别好。 嗯，负氧离子也多。哎，其实我一直比较向往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是吗？ 对，就是住在森林里面。 跟你说，山里都是东北话。 哦，真的假的？ 拐个弯就是东北人问路，都是我们国人。 大兴安岭还没住够吗？大兴安岭真的多茂密啊，干嘛要去这个小山？对，我就觉得，就说到这儿，我必须强推一下咱们东北的大兴安岭。对，但是香根呢，除了森林还有温泉啊。哎，那就是森林里面它是什么样的？是一个别墅是吧？ 我们是一个公寓， 公寓、 就是当地人那种小房子。啊，2-3层的。然后当时我好像在 Airbnb 找的吧。 嗯嗯 嗯。那个房东也挺好的，把他家电饭锅啊啥的全搬上来了给我们用。 嗯， 一家人在那儿做饭又买菜什么的，就好像留学一样，在那儿待了10天。 哇，那其实这种感觉也挺好的，就等于是在那儿过日子是吧？ 嗯，是的。当时因为2个孩子东西太多了，然后就带孩子的家庭可能就会考虑这种方式。不方便，就是每天拎着箱子收拾一遍，你光纸尿裤什么的就拿不动。 哎呀、 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地方就住下了，然后每天出门搭公交车。 哎呀， 上上下下的 公交车方便吗？在 挺方便的。然后公交车上也都是中国人。还互相让座，特有意思。 真好，就是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对，就是他让完座，你会反应过，哎，他说的是汉语啊。 对呀、谢谢老铁啊，老铁你也住林子里边吗？ 然后大家还互相问路那种。 是的，是的，我觉得在国外能遇到这个同胞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嗯， 对，当你遇到几个特别多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挺穿越的， 是吧？ 嗯， 对。那这次去到香根，因为孕妇嘛，也可能也比较不方便，那选择日本还是会相对来说好一些，因为飞行的距离也比较短。 对，飞行距离短，然后日本的那个亲子的设施、亲民的什么的特别多， 是吧？ 嗯， 对，孩子也喜欢去吗？ 他挺喜欢的。他喜欢日本的花园。 哦，喜欢花园。 日本的冰淇淋。 啊， 土特产 啊，土特产 自己就会买那时候。 哦， 没有钱，然后就跟人要，先吃了。最狠的是先吃了之后，然后让家长去付钱。 先斩后奏。这个不错，妈妈你去买。 啊，日本人特别大方，就是说哪怕说家长不过来，然后你要喜欢吃我就给你一点什么的。 哦， 就形成了一个共盟，所以把孩子惯得到处去要冰淇淋。 对，还是要付钱的啊。对对对，那从这儿要是去香根的话，还是在东京转机吗？ 一般我们都是飞到东京。在东京可以坐高铁，然后 坐高铁 可以包车。 哦，那你们是选择哪种呢？ 我们当时是坐高铁。但后来听说包车特别好。 对，但是日本的出租不是说特别贵吗？ 我们自己携程就有。 哦，是这样的， 我们国内的网站都有这个服务。自己 哇，也太棒了吧。 而且那个司机也是说东北话。 哎，东北大哥，这个 特好 啊、哦！哎呀，老妹儿，大妹子来啦！ 都是这种感觉。 对，来，我把你拉到地方啊。 那种 style， 对，然后我再给你讲讲沿途这个景点儿。 对对，然后他会包车一个特别好，他会告诉你富士山你在哪个温泉，在什么时间段云彩会遮，或者他会根据天气预报每天带你去不同的温泉，他们手头有一个点儿。 这么好， 这个就比自由行我觉得要好一些。 就是包车的话是吧？ 对 对，然后还可以找到就是在当地的一些这个华人朋友，我觉得真的是不错啊，这司机。对，而且这些都是很正规的，对不对？ 嗯，对，正规的。 是，还可以给你介绍一下沿途的那些景点。好了，那上次因为我就去过一次日本，然后还时间来不及，也没去富士山。你们这次去富士山了吗？ 啊，我家里人去了。 哦， 我那天正好有点那个反应，我就在家躺着来着。但我家里人他们都去了，也是在当地有那种车，旅行的那种车，包车也有。 怎么样？他有没有拍照片、录视频给你看？ 有。然后他们还说等我好了，然后一起爬富士山。早上起来凌晨去爬。 我的，有人爬富士山吗？ 很多很多人， 真的，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就是旅行清单上的一项，必做的项目，就是自己就用脚去爬一遍富士山，表示自己的体力啊、精力啊各方面什么都在线， 是吧？对，都在线。我放开我，我还能了。 对，对，这种 是那富士山，因为它也不是说特别高，但是富士山我总是觉得好像看那图片就是一个白色的，然后白雪皑皑的那种感觉。但你们上次是什么季节去的呢？ 也是十一的时候。 哦，十一的时候，是去年吗？ 前年吧， 前年， 家里还有红叶的时候。 哇，那富士山，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后来他们给你看照片了吗？ 也是很晴朗的，很清丽的那种，有点像我们东北的那种感觉，只不过在山上画了点白的那个东西。 我懂了。 对，其实其他的气氛的感觉跟东北区别不大，我觉得。 哎，我觉得可能是纬度的问题啊，就是富士山那边，包括北海道，其实跟东北有一些，包括植被啊什么的，都是很相似的，气候也很像。对， 吃的食物也像， 是吗？可是日餐不是是那种， 它除了它的那个经典的寿司啊、刺身之外，它比较那个什么的炖菜。 日本居然有炖菜？ 有。 哎，他们炖菜是怎么炖？ 就是他们会用咖喱，因为他们洋化了。但其实那个精髓就跟我们那土豆 乱炖 茄子吧，差不太多。 好吃吗？ 好吃，而且。香格里有米其林三星， 哦，这个得推荐一下 啊，很奇葩了，你就想到谁会有人去那儿吃呢？ 对，专门去香格，但是香格里可以泡温泉啊。 但是我们那山里也有一个三星， 真的吗？ 真的，就在我们住那个破公寓的后身儿。 破公寓，老板说，哎，怎么这都变成破公寓了？ 很接地气的公寓的后身儿。然后我们那天去一看，居然有个米其林三星，当时就而且好多朋友我们认识的，居然去那儿吃过，就不远万里跑那儿去吃。很奇葩，他可能跟他 为什么会开在山里呢？ 因为他那个历史原因可能有关系，因为那个香根是一个日本的贵族在以前战乱的时候逃难的地方。东京的贵族逃难都逃到那儿去了，有点像我们的那个行宫， 明白 那种感觉。所以就有了一个传统的餐厅。 是这样的，对，这是历史造成的哈。但是还真的有人不远万里的去吃。对，其实当地日本的朋友也有很多去那儿吃的，是吗？ 不太多， 不太多。是不是因为它太远了，太偏僻？ 主要是这个，因为消费能力强，还是大城市的人嘛，像东京什么的。现在东京人他在东京就能吃，他就没有必要去那儿了。 那他这个餐厅还能开得下去吗？不会黄了吧？ 他生意还挺好的。 是吗？ 还不太好定那种感觉。 很大吗？他那个店面 非常小，你都想象不到。 是那种小木屋吗？ 有一点，就是那个感觉， 就是像居酒屋一样，非常接地气儿的一个， 很接地气儿，很传统的一个小木屋，也不装修。 天哪，我的天哪，是这让我想到，如果我要是开一个麻辣烫，然后把麻辣烫做成米其林三星，这是我的梦想。对，也是这种感觉。 对。然后香根有很多，就刚才我说逃难的时候，他修了一些历史文物的那种感觉的公园强罗公园还有什么的，都挺好玩的。 对，这个咱们大致的呢，香根这个介绍已经是跟大家铺开了哈。那每一个人对香根都有一丝想象。那接下来咱们就具体说一说，你们在这儿因为待了十天嘛，那肯定不能天天在家宅着了。对，那每天的行程是什么样呢？ 香根有很多世界一流的博物馆。 香根不是挺小的吗？ 香根非常小，但它那个就是富士山那个沿线山里边星罗棋布的，也不知道日本的财团和法人他们怎么想的，就喜欢把那个一个特别美的建筑，然后结合世界一流的精品放在那个位置收藏。 啊、我们北京现在其实也慢慢有这些地方了、有一些像松美术馆啊什么那种，就是都是私人的、然后他想把我自己的东西那个放到一个景色和这个展品能够契合的地方。 哦，我懂了，是那种私人博物馆是不是？ 差不多，就是比基金啊或者什么的、你也不知道是那个展品，毕加索的东西都是谁的，反正但他一直就在那儿、很安静，然后门票也不贵，很便宜。 太棒了，这个必须得跟我们着重的去推荐一下哈。 而且他的那个环境吧，我去的时候，当时我带我们家老大嘛，就是我就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将来你可以用来跟儿媳妇求婚了。 哦，现在你都想到那个跟儿媳妇求婚的问题了， 就是、 他懂吗？那妈妈你在说什么？ 他就觉得冰淇淋好吃，他没别的。 哎呀，妈妈，我不想要求婚的事儿，我就想吃冰淇淋， 因为我就觉得在这儿的话，这事儿能成。 啊，那看来这景色一定是非常非常美 啊、非常的浪漫，然后唯美。它有一个博物馆我特别喜欢，也是我现在最喜欢的十大博物馆之一，叫玻璃之森。 玻璃之森是全部都是玻璃的吗？ 它里边都是琉璃，其实 天哪， 你就是用琉璃修建了一个特别梦幻的一个地方。 哇，琉璃那很有那种就是光影的效果。 对啊、它每一个角落设计的都是这种。 是彩色的吗？还是 有彩色的、然后有白的、然后还有一个大喷泉，还有个湖， 哇、 还有各种的灯光把这个结合的特别美。关键它在山里又特别安静，你周围都是负离子那种感觉、然后你进去会发现是那个就是仙境的那种感觉。 我天哪，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 对对，然后关键它的日本的那种美是特别克制的，就是 克制这个词儿用得好。 就是我很闪亮，但是我就是很低调的闪亮，就好像一个美女，我很漂亮，但我不多说话那种感觉。 对，哦，其实对对对，我知道我很美，但是你不要过多的关注我，不要拍照， 都起开， 对，起开起开。 对，就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跟日本这个国家，还有包括它的人民的一些就是行为啊、习惯有关系。因为去过日本的朋友，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就是。日本人是属于真的是很克制那种，就不管是喜欢啊，还是说那种不喜欢、伤心各种情绪，他都不是说极致的那种表达，他不像说啊我大哭，我什么大喊大叫，或者是我很开心的笑，都没有， 对， 就很开心，哇，好可爱，也是这样的， 对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博物馆也是这样的， 对，而且箱根是星罗棋布的一条沿线，有大概四五家这种一流的，而且它藏品也是世界一流的 啊，它就在箱根市里吗？ 它是在那个还是半山腰 啊，还是半山腰， 坐那个小轻轨、小铁轨上去，它还有一个博物馆叫雕刻之森，它之森的意思就是都是我在箱根的山里。然后雕刻之森有许多许多毕加索的原著。 天哪，毕加索雕刻的东西吗？还 是 他的画？ 他的画在一个大楼里，然后有一些其他的一流的雕塑家的雕塑就在大草坪上扔着。然后在我们国家的话，可能就会雇十个保安，就不许拍照。 对， 他们就是隔几米，就是拉一小铁丝儿，然后那个孩子别往前靠就行了。而且你说实话，你就是靠过去拍个照，人家看可看可不见，他也不会太说。但是都是那种世界一流的作品。还有泡脚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在泡脚，日本那个足汤嘛。你可以在那个边上公园边上坐着，一边泡脚，一边看着世界一流的展品。 太棒了， 没有人管你。 这得多好啊！这个也不收门票是吗？ 门票不高，很少。因为它也是有点公益性质的。而且我记得雕刻之森的话，还有一个儿童游乐场，也是免费的。 哎，对，因为是带着孩子，还得考虑到他，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景点。你想，你又能泡脚，然后它那个游乐场里的设施，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也做那游乐场的评测嘛，它是特别主流、特别前卫的那种游乐场的设施，就是那种编织的网子啊、蒙式的那种引导的那种。器械啊什么的，它不是一个很 low 的那种蹦蹦床啊什么，它没有那些，它都是现代艺术的一个前卫的游乐场。 还是很不错的，就是虽然说这个地方小，或者说这个博物馆也不大，但是它所有的设施都给你备齐了。对，而且品质还是有保障的。对，这是雕刻之森这个博物馆，哇，好多毕加索的原著画都在那里。 就你要想看，你只能去那儿看， 是吧？ 就这种。 对，它是属于那种挑高很高，然后很亮的那样的博物馆。 又说对了。怎么这么聪明、 哎呦我的天哪，因为我想象的就是这样的， 它就是一个大 白屋子，特别大。 啊、 然后你绕着这一圈， 超过五米三， 差不多，差不多。 哦，真的， 两个五米、哦，三个五米三吧？ 是吗？ 每一层都是五米三的样子。 哇！ 啊、然后，因为它有很多很多，就你会想象不到怎么、哦、为什么毕加索藏在这儿，就这种感觉。他为什么不在欧洲？为什么在日本？ 啊，毕加索这一生其实也画了很多画，但是没想到就这么多会在这个收藏的博物馆里。 而且对他每一个时代的经典的那个代表的，哦、就代表它标志性的那些东西， 嗯、 大的重头戏什么的、 嗯， 就在这么小小的山里。 我听了，就感谢这个当时的收藏家吧，对，他也让毕加索的画能得以留存，还能让这个不同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观赏到。 嗯，而且在这个就是 PM 什么2.5特别好的地方、 嗯， 空气特别好的地方。 嗯嗯嗯 嗯， 对，还是既有那种森林的感觉，就是有那种自然的清新，然后又有这种艺术的碰撞， 嗯， 还能泡脚， 对，还能泡脚， 对，关键是还能泡脚，是不是？ 太完美了，就是。 对，它是什么？是一个大池子吗？泡脚？ 它是在就是整个雕刻之森像一个大公园嘛，敞开的。 嗯。 然后日本的足汤就是那种，有时候马路边儿，有时候公路边儿，凡是那个温泉产的地方，好的地方，它都会给你挖一坑，然后老百姓在那儿把脚放在那儿，然后发 一个人一人一个坑，还是 大公共的坑？ 公共的坑， 对，不分男女。 哦、啊，对。这脚就不分男女了，但是这里面有泡汤吗？就是泡温泉呢？ 因为那个香根本身是一个温泉圣地， 嗯， 然后博物馆本身不经营这个项目，但是博物馆周围有很多很多一流的那种，它有日本传统的那种温泉，就是。一个池子，然后大家泡，还有那种旅店大家泡，还有那种大浴场，还有那种大游乐场。就有点像我们水立方游乐场那种， 我懂了， 特别现代，里边是该有的都有，啊，什么样的都有。 啊，那小孩玩的也肯定有了吧？ 对，小孩可以再玩一天， 好爽啊！ 嗯， 我觉得把小孩来放这儿啊，别动，自己玩吧。 对， 然后我走了， 是差不多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哈。这一次的行程呢，可能会比较特别一点儿，然后因为带着宝宝，还怀着宝宝，然后跟家里人一起去到香根，而且呢，这个。走路还挺多的， 嗯，是， 对， 嗯， 待会儿我们，嗯， 我们家里还有一个亮点是这次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做饭，可能去日本如果住十天的话，你肯定吃不着菜吧。 是啊， 中国人就有点崩溃。然后我家 其实日餐也很好吃啊， 但是就是连续吃几天之后 就受不了了， 就有点想吃蔬菜。但是 他们是只有肉是吗？ 对，而且山里本身蔬菜就少。 哦， 嗯，然后我们家里人就组团坐那个电车往下坐一点点，然后个大超市嘛， 嗯， 隔个三五天就去采购，拿行李箱去买东西。 妈呀，拿行李箱去买东西， 去买菜，买了一堆那种就是我们中国人吃的什么，就恨不得把豆角啊什么的都买回来那种。 哦，他们那还真有， 好像是有。 哎，那太棒了， 我记得是有，反正豆腐是天天买豆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各种做中餐，然后就好像我们在留学那种感觉。后来我们那个房间里有电饭锅不够用了嘛，然后那个公寓的老板就把他自己家电饭锅送上来了。 公寓老板说：“你们太牛了，来，我再给你们。” 太牛了， 是的，其实这毕竟因为在异国他乡嘛，饮食习惯还是有点不一样哈。 嗯、 那上半段呢，我们先聊到这儿，嗯，大概了解了这个香根之行，包括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地方哈。下半段呢，我们再可以跟大家细致的分享，到底香根还有哪些好玩的，包括你们在这个行程当中，都有哪些体会呀？有没有想一去再去的地方啊？或者说跟家人在一起，他们的这些感受啊，有没有一些矛盾的产生？我觉得这个都可以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啊，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对， 是的。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信息之后马上回来。 在你的门前，我的足我的，像彩色蝴蝶，静静地等待你出现。我带来漫天晚霞，候鸟儿轻声。专属的和我一样为你表演，今生

FM107.3 AM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中度霾，南部重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中度霾，北部地区有浮尘，偏北风2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好了，简短的广告和信息之后呢，我们终于回到了你们期待已久的旅行号1073，是不是等着急了，各位亲爱的们？我是道道，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Rock 梁岩。 嗯，大家好。 对，梁岩呢真的是辣妈啊，也是一个旅行生活家，我觉得用这五个字来概括你一点都不为过。对，特别的懂生活，也爱旅行。 嗯， 对，而且经常带着自己的宝宝一起去旅行。 嗯， 今天我们讲的就是他们一家子，一大家子带着一个宝宝，再加上肚子里的一个宝宝，一起上路的故事哈。 嗯， 对，怎么样？就是在这个香根一共待了十几天是吗？ 嗯，好像是10天多。 哦，10天多。 嗯， 你会觉得腻吗？因为香根本身不大。 我不太会觉得腻， 是吗？ 当时的那个空气对我来说特别好。 哦， 我那个当时正好就有点缺氧，就怀孕有一个阶段是缺氧的。 哦， 就是严重缺氧。 嗯嗯嗯， 因为孩子在吸你的氧气嘛，所以你特别需要在山里待着。我还好，然后家里人也都好，因为他们每天就去不同的景点。坐公交车到处乱玩。 嗯 嗯 嗯， 也挺好的。 挺好的。那你会就是都是跟家人一起吗？还是说你会在家歇着？ 我是隔三五天歇一天。 哦， 嗯，他们出去玩，我觉得他们最大的矛盾就是路，就是经常会打架。嗯，就看地图，就看着我想往那儿走，觉得这个是方向，因为那个毕竟它不是大城市。 嗯嗯， 我们又是外国人。 嗯， 就到处走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分歧，然后有时候打车的时候跟司机要去沟通啊什么的。 嗯嗯嗯， 然后也会互相有一些打架的那种感觉。 对，反正就是人多的时候，就是总会有一些矛盾产生， 意见很难统一。 对对对，尤其是你这边带着孩子，有爸爸妈妈就是老人什么的跟着去吗？ 嗯， 这 是的。 哇，那简直。 嗯， 对，那意见可能会更难统一一些。 是的。 对，那有没有一些就是小 tips 可以给大家，就是说比如说带着家人、老宝贝们、小宝贝们出行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吗？ 如果就是正常人的话，还是其实住在箱根汤本，就是箱根的那个火车站那个附近，是特别方便的。 就别住山上是吗？ 对，别像我们这样跑到山里去住啊。然后因为箱根汤本附近的温泉特别多，然后你买东西啊，包括你交通是最方便的，你可以坐火车去任何一个地方，而且好多包车呀什么的，起始点终点站都在那儿。我们有时候包车就是要坐我们的那个小火车坐到香根汤本，然后再去倒车那种啊、不太方便。 哦，是这样的，对，反正呢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提示啦。但是我觉得住在不同的地方它体验的是不一样的，你就住在山里那就是跟大自然完美融合在一起啊。对，那你们有体验过就是香根这个城市的市区就山下的这些部分吗？ 啊，我们去泡温泉 啊、 隔三差五的去一次，有时候倒车啊、有什么去一次 啊、 和日本其他的那个温泉小镇区别不大啊、也都是那种一条小巷走到头，然后每家左右都是， 每家都是温泉 啊，几乎除了温泉就是特产店、有的时候是前面是特产店，后身是温泉。 哇，这个还是不错的， 都是那种小的、小小的，一家一家的，很质朴， 嗯， 啊，价钱也不贵，然后一般都是包食宿，就是包那种每天他给你端上的那种饭，精心制作的，而他会问你说，哎，今天中午想吃什么，晚上想吃什么，每天都会跟你商量，然后最搞笑的是，我有一个朋友去，她本身生活中特别忙的一个女孩，她就特别烦，就是有很多事情在做决定，但是那个店主人那个就像妈妈一样每天关心她，把她就给逼疯了，每天中午都问 他问什么呢， 你今天中午打算吃什么，然后说随便、那个你昨天吃的什么什么，我看你没怎么动，然后我今天再给你加点什么什么好不好。 他们好贴心啊，我的天， 他们都做到，就觉得我就应该做到这个、如果做不到这个地方、我太不专业了，就他们的服务标准、就像管家一样，妈妈一样去照顾。 我觉得如果要是我的话，我会很暖心，我说、阿姨谢谢你，我什么都不想吃，你别忙了。 然后他就，然后那个关键后来到什么程度，他睡得比较晚嘛、然后那个店主人就会劝他说，你这样对皮肤是不好的，你的皮肤你看现在需要什么什么补水啊什么、你知道日本人很细致， 然后拿出一个面膜，耶，你看这就是我每天都用的， 真的是差不多，关键是叠被这个事儿是最崩溃的。 叠被怎么了？ 日本人不能接受你不叠被，你不叠他给你叠。这样就你想客人他会很不好意思， 对对对， 你叠还不如我自己叠呢， 就是肯定得自己叠。 这女孩最后离家出走了， 离家被店主人这个特太过精致的关怀、精心的照顾， 就是 逼走了。 我就是为了逃避，就是家里人叨，我才到这儿来的 啊。 然后我就是为了逃避每天写 PPT 到这儿来的，结果这事儿比 PPT 还闹心。我说他就跟那个店主说，我去出去那个自由行了，我去哪儿哪儿了什么的。其实他就是背了个包到隔壁咖啡馆坐了一天。熄灯了再回来。 哦，现在我终于知道那个旅行青蛙为什么会火了，行吗？对，我出门了，回头给你寄明信片，不在家待着，也不说话。对，那你们这次订的这个店主人也很好是吗？ 也很好。他觉得他已经很失职了、 他 就觉得我都没有上来帮你去关灯或者是帮你打扫卫生、 但是你们人多呀。 对，他一个是觉得人多，二他是觉得我们自己的那个主见特别强因为毕竟有老人嘛，老人就是他就觉得他也搞不定，所以他就想那我还是给你提供一些辅助性的服务吧比如有的时候比较近的距离他会主动提出来，我开一个大车或者我借一个中巴什么给你送过去， 对，好好 啊，挺感动的。最后我走的时候可能也是运气，就荷尔蒙，我看跟那个人还送我们，然后特别那种谢谢啊什么的，我就有点感动的要哭了。但是后来我家里人说我们是他多大的一个客户啊，我们住了那么多天，而且我们这么多人，在他那个位置，其实不是很容易碰到我们这样的嘛。然后说对我们服务好点，可能也是很正常的。但我就觉得很感动，我觉得他是真的走心的，不是套路。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日本的服务啊，就是很多人都体验过，只要去过就都会有这种体验，就是他们真的不是那种就很客套的说流于表面的那种专业呀，或者说那是因为我不得已而为之，我要保证我的专业素养，而他们真的是好像是发自内心的那种，能跟你很近距离的去接触，就最起码不管他是真的假的都能够融化我们， 对 对，稍微敏感一点或者说感性的人他都会对这个会比较感触。 是的， 对，所以说还是多一些真诚啊，真诚待人啊。对，那在这个小店里面10天他有给你们做过饭吗？ 他插不上手，根本就他就闻味儿他都受不了了，天天说你们做的是什么，要杀死我了，太好吃了。 那你们会跟他一起吃吗？邀请他？ 也不会，我们菜买的都不够。 啊，都不够是吧？ 就是我们是拿行李，因为我们在山上 啊， 其实不是差那个钱，就是觉得我好不容易拎上来的战备物品。 哦， 就是我们下了那个公交车以外，它还有那个台阶 啊，还要往上拎 啊，拎上来，然后拿行李箱，有的时候有滑轮的，往下山还行，你上山你就得自己拎。 哎呦，真是 买的好多菜什么的。 嗯嗯嗯，对，这一行一大家子人也不少啊。 是， 嗯， 还要抱孩子 啊， 对吧？ 我的天哪，好吧，这个是住店的这个部分啊，也算是一个小插曲。嗯、那泡温泉呢？他们那温泉怎么样？ 啊，和日本其实，我觉得和。我去过的一些有特色的温泉比还是比较平庸的。 哦，就是看不到富士山是吗？ 在富士山附近能看到，就是泸沽湖后面有一些，但是那个和箱根的那个位置还是有点距离。 嗯， 啊，箱根还是一个以温泉为主的一个地方。 哦， 反正箱根的温泉我觉得就是普通的温泉吧。 是吗？那种室外的也有。 也有。 嗯， 它有它的那个特色。 嗯， 就是有点像我刚才说那种战败的时候贵族逃难的过去的一种有点贵族的风雅的感觉。 哦， 嗯，很高贵有一点，但是那种有点、 又有点破败是吗？ 对，破败的过时的高贵。 嗯， 这种。但是泸沽湖附近就是你刚才说的、能看到富士山，能看到湖，特别敞亮。 哎呀，真好！ 那个我就挺打动我们的。 哦，啊，也去泡了那个温泉是吧？ 嗯，那个有几个挺著名的，就是直接你能看到富士山的，然后挺大气的，也挺主流的吧，大家都会去泡的。还有一个好像是一个美术馆，那个美术馆也特别好，好像就叫类似于泸沽湖美术馆什么的吧。 哦， 你在那个美术馆，它是世界一流的设计师设计的建筑。 哇， 它有一个窗户的位置是据说看富士山最好的那个景点。那个大家可以去一下。 哇，这个也是说那个门票也不贵， 日本的美术馆都不贵，都是良心价格。 哇，那这个和刚才咱们说的雕刻之森那些，都是在一条小街上吗？ 是两个景点儿， 两个景点 儿。火车的话，可能要四五站吧。那个雕刻之森是在山里，然后这个是在一个山边一个湖边上。然后他也有一些作品，但没有那几个大师的那种那么杂人 啊。 他主要是以他那个建筑，然后能看到富士山这个卖点。 不一样哈。那我觉得其实箱根，本来我第一次就是刚开始说听到今天分享的这个地方箱根，我说箱根有什么呢？我真是想了半天，就只想到了温泉。原来是箱根其实还有这么多可以玩的地方。就是不光是箱根这个市里，它还有周边的一些，对吧？ 有，它有一个叫大云谷，一个小云谷，就是山里的一些类似于小火山。 哦，小火山， 很好看。 嗯， 因为距离东京比较近的可能就是这个了。所以东京人要来看就只能看这个。以前这个地方叫做地狱谷，但是后来是天皇来看，不能说天皇在地狱里这种，就改成了大云谷，然后小云谷。但是看这些都需要运气，就是 为什么呢？ 它有一个晴雨表，就是每年有云彩挡的时候，或者它喷发的时候，就这些东西你时候你都不能去的，你去了就会掉进那个雾里，然后政府也不开放，那个火车那站都不停。 哦，直接甩站了， 直接甩站。 对，来甩站啊，大站快车。 然后每天都有天气预报表，去报。我们游客的话就要问店主去查，每天要查。有时候他那个火车站会直接告诉你，甚至有一个你制定好行程了，你下午要去，中午来一阵云就去不了了。 哇，这么多遍。 所以有的时候去富士山能看见富士山本身就是一个福气。他们这么说的，就有些人来好多次都看不到。 哎，确实好多人说那个富士山很难看到。对，就是得赶到一个天气透明度又好，然后天又晴的时候才可以。 对。 是的， 那个上面我记得富士山的还有一个奥特莱斯。 咦， 车 到购物了，我的天哪！ 就是买东西的地方 啊， 好多中国人包车，他一日行嘛，就是， 嗯， 有很多人就看，怎么说也是看考验你的诚心吧。有的人他特别想看富士山，他就看不到。然后有的人他就是想去买东西而已，然后他就在那奥特莱斯也能看到富士山。 哦，然后一下看到了。 对， 那简直是一举多得。 上哪说理去？你说。 这就是运气咯。 是， 是的。其实说到购物呢，刚才说的是富士山山顶那块有一个奥特莱斯是吗？那箱根呢？箱根有没有什么值得买的，或者说有那种比较特色的小店呢？ 啊，他们有一个土特产叫黑玉子，就是 玉子 就是鸡蛋。然后他们那个温泉是硫磺的。所以他那个硫磺的把那个鸡蛋你放里煮完，鸡蛋是黑的。 哦， 这个日本人特别迷信，就是说我吃这个东西，一个黑玉子可以延长7年的寿命。 就当地的古老传说。 它好像是最多不能超过三个，三个封顶，这样就无效。 是三个封顶，那黑玉子是很，就是很大众、很普通的一个东西吗？ 就是一个 黑鸡蛋吗？ 对，其实就是黑鸡蛋，但是在当地那个人家就觉得开光了就不一样。就是当地的土特产。 实际上它只是个鸡蛋， 实际上只是一个对煮了的鸡蛋。 哦， 然后周围两边就卖两样东西，一个是冰淇淋，它因为有黑玉子，所以冰淇淋也做成黑色，它用竹炭来做。日本的冰淇淋标配是就是那个蛋筒嘛，300日元嘛，他们的黑的就是600或者是500，差不多。然后有一家店好像卖到800，就是它 怎么这么贵？ 他就是说他们家那个是最原始那一家还是怎么着的？ 我们家是最好的。 对，差不多，很多人排队，然后你就看很多人是左手黑玉子，右手黑冰淇淋，然后满大街走那种。 真的是，冰淇淋它那个是不是奶味特别的浓郁？ 是的，他们的奶含乳量特别高。 哎呦，好想吃！他们除了原味的，还有没有别的味儿的？ 什么味儿都有， 真的呀。 过两天晶晶长大了，我问问晶晶。 对， 对，就记着这件事儿。 是，其实带孩子去，当时这个宝宝是几岁啊？你带 他 去， 是不到2岁，1岁多一点吧。 哦，1岁多一点，那他还可以走路吗？还是得全程抱着？ 半抱半走吧。他一到那个冰淇淋的店，他就扑腾着要下来，就往里跑那种，然后拿着就吃。 好吧，那就是现在因为也2年过去了，他也慢慢的就是有自己的意识了。他还记得这一次旅程吗？ 哦，昨天就特意把照片给看了一下，他自己说他记得冰淇淋。 哦，就记得冰淇淋。对，那也是，那也可以，就是小孩他还是能记住一样东西的。 世界还是美好的。 是的，是的。那这个吃的也有了，就是一些小食，还有这个黑玉子。那主餐呢？主餐有没有吃什么特别的？还是拉面和居酒屋那些吗？ 好像当地就是以这些为，没有太好吃的东西。太特色的，还有一种牛肉，就是类似于牛肉刺身那种。说他们当地产了一种特色的牛，但我们吃没有太大的区，可能我们的品味也不是特别高，吃不出来，觉得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他们的饭店基本都不太，因为他们的那个温泉大部分是以包食宿为主的。都在那个温泉的那个，就是老板娘每天 老板娘亲自给你做 的。对，像我们朋友那种叛逆的出去少。毕竟已经交了钱了。 对，哎，那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每一家这个老板娘做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呀。 是的，这是他们主打的特色和他旅游细分的那种小众市场，每一家都有他的那种家庭关怀，然后和当地那个结合的那个文化的东西。甚至有些比较熟客的人，他可能我每年都要固定的去一家，我就找那个老板娘，然后每年我吃的东西可能和去年有区别又不一样。日本最大的一点，它是因时而食，就是说我不同的时令，它那个摆盘，比如今天放一朵这个花，明天放一朵那个花啊。 妈呀，还可以放花呢！ 一定要放的呀。 就 只能花卖钱呢。 就只能花卖钱呢。 做一花给你们捏半个小时，然后放在，但是我可能说的有点低俗哈。 不，我们接地气儿。 高雅的人会看出其中的美感和食物的那种韵味。 是的，是的，反正就是一个摆盘， 对，一个大托盘，一炕桌给你端上来。 对，我跟你说，这突然间想到，我又想到了一个地方，这不是跟东北的雪乡很像吗？ 基本上是 一样的，只不过是这个景色不太一样。我们那是玩雪，他们这是泡温泉， 差不多。 对，但是都是挨家挨户人，然后咱们东北就是很热情，他们这就是很温暖那种人文关怀。你吃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你昨天几点睡的呀？ 我昨天2点。你不能睡这么晚，你的皮肤会干掉的。 对，你将来未来几年，你的皮肤会怎样的那种。 对对对，我跟你说，你不要着急，我给你拿一个东西，你一定要敷上，对，这样会对你的皮肤好。不，老板娘，我刚化完妆。 差不多。 那街上的人多吗？ 游客挺多的 啊， 尤其是香根汤本，好多还是 香根汤本是指那个， 就是它当地的一个小镇，温泉小镇，好像香根是日本四大温泉之一吧，我印象中是，就是日本国民地标之一了，好多人拎着行李跑那儿去住，表示说我来这儿打过卡了，就是大闸蟹一样，在这过过水了， 过过水了，就熟了， 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就是那种当地的小旅店，它会给你提供不同的泡汤时间，它会有4汤，就我一个小旅店比如有2个池子吧，我会男汤女汤分别开，然后你也可以家庭汤，一家人包，我会有不同的时段，然后你可以看星星、看月亮、看晨曦、看 看木谷啊什么，反正就是想看什么，我会根据这给你制定一个套餐。 嗯， 这是他们的旅行的一个细化的一个，就跟我们民宿有点像，但是又结合了当地的山水风貌，我觉得产品是做的挺成熟的， 是吧？那其实这个白天除了可以感受大自然，然后也可以感受这种城市的热闹哈，人也挺多的，也有很多逛的地方。那这个像咖啡馆啊，或者说酒吧呀、啊，或者说晚上有没有这种开的地方呢？可以去呢？少啊， 基本上是绝迹的。就是它，但是它在那个大型的我说的那个博物馆里面，那个咖啡馆真的是世界一流的。 哦，那是什么样的？快跟我形容一下。 就我说我让儿子求婚的地儿吗？ 啊， 就是 是你是说它的建筑装修，还是说它的什么？ 整个那个调。 调它的调性， 那个 feel 特别的正。 我想想是一个什么样的 feel， 我总感觉是黑白简约风。 对，就是你说的这种黑白简约，就是没有很多颜色， 是吧？然后都是那种黑框，然后挑高特别高，一个偌大的大厅空旷，恨不得说一声 I love you， 都是有带回声的。 对，但是它灯光做的和那个气氛，就是它整个那个调调，就是香氛、空间、音乐，然后边上的流水和整个那个山水人文的结合。包括他服务给你提供的那种细致的感，反正我是觉得哈，你基本上你小姑娘到那肯定能拿下。 有没有花？有没有绿植？ 有 啊，那就行了。 有， 对，这都是女生喜欢的元素嘛。 就是你端出来一个特别平淡的感觉，就是温泉里刚做的挺朴素的菜，啪里边拿出一钻戒，就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一种平地当中会有给你惊喜的那种。 对， 而且， 哎呀妈呀，这什么东西？ 就是跟惊吓 很像。对对，哎呀，掉池子里快捞一捞。 然后周围还有点游人，就是轻轻的在你周围走，就会你觉得此生山水共度那种。然后我在这儿待着，我是想在那咖啡馆待一天。 不错啊，我特别喜欢，我也喜欢这种调调。就是之前也去过某一个植物的咖啡馆，它本身是一个小植物园，然后呢就是在里面可以喝咖啡。其实咖啡本身呢真的是，我估计是速溶的吧。对，就是但是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那个环境。哇，真的太醉人了。就是你的周围全是绿色的植物，都是摆盘好的，然后加上各种的那种小花卉。哇，简直，我觉得在这儿有没有钻戒都已经不重要了，咖啡好不好喝也不重要。 真的。 对， 而且那个地方特别喜欢下雨。 哦，是吗？ 就把这个地方弄太完美了。就你想这种环境，然后周围突然间来一阵雨。 你们那儿赶上下雨了吗？这 赶上过好多回。 是吗？ 因为它在山里，然后又离富士山、离那个湖啊、那个温泉、火山啊都很近。它那个地貌就非常容易形成积雨云。就不知道哪个云彩过来，然后飘点小雨，然后周围的行人默默地打起了伞。日本的伞都是透明的嘛。在你边上一走，那个感觉特别的好。 对，我发现了 ，Rock， 你喜欢这个稍微雾蒙蒙的烟雨天气， 朦胧一点的， 对，朦胧一点的， 看人不太清楚的那个。 好，这就是箱根，其实基本上呢，也都是给大家呈现了箱根的一个全貌哈。对，不论是从住、从吃、从玩，还有这个观赏，以及在森林里面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大家都可以去好好体验一下。可以去泡汤，他们那儿交通也挺方便的，是不是？ 有那个 JR 是到的，就是日本的那个国铁，然后还有 JR 线可以从东京一直坐过去。 东京坐过去，东京要倒一下车，但是肯定是通车的，好像在静冈倒一下车 也很方便吧？ 很方便。然后包车什么的，大巴什么都有很多。然后箱根本身它有个山上的铁轨，就是类似于我们那个，其实挺惊险的，就是你感觉一个轨吊在那儿，然后底下是个小轨道。然后我们在那经历了两次小地震，就是它一晃，那个铁轨边上的树就倒了。 哇！ 只要这个一倒，这个交通命脉全断了，因为就这么一条线嘛。 那岂不是很那什么？ 就修，我们就等消息说，老板一会儿上来说一会儿修好了，一会儿没修好，反正是这种，也挺奇葩。 对，其实我觉得那这么听的话，就是箱根好像是一个有点，就很安静又有点稍微偏僻一点的这么一个地方。对，可能往来人流量并不是很大，不过是这确实是一个度假的好去处，一处秘境，你不想让人烦的话你就去这儿。 是的，但是不要找那个老板娘。 对，老板娘太贴心了。 是。 对，那下一站有没有什么旅行的计划呢？目的地？ 最近可能还想去一次日本。 日本？这回去哪儿？ 这回我可能还没，我想再去一次九州。 九州？ 没想好，可能是去或者再去一次类似于京都什么的这样的地方。因为我记得我去那个地方也是怀孕的时候去的，就是玩的太不好了，那个感觉我要把这个重新找回来，这个人的感觉 是吧？对，怀孕的时候他肯定会 就是对你的整体感官都会大打折扣。 是的。 嗯，那你还想再去一次香根吗？ 香根， 嗯， 不太想去了。 因为待的时间太长了，我觉得。 嗯，对，因为那个记忆就是，除非我将来就是体力好的想去爬富士山的时候肯定再去啊，否则的话那个记忆就封存在那儿，挺完美的，就这样。 哎，看来这一程还是很完美的，给 Rock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 好的，那么就祝您旅行愉快喽。 谢谢。 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时间的关系呢也就先聊到这儿了。非常开心能够跟妍妍哈能聊这么多关于香根的方方面面，也希望对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这个有一些帮助吧。 嗯， 好的，我是道道。咦，我们的嘉宾是 我是梁岩。 对，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再见喽。 谢谢大家， 拜拜。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失恋这个事情，当然每个人都可能要经历，当然每个人也希望从一开始就有一份从一而终的爱情，当然这个是特别难以实现的。所以说从很大一个程度上说，失恋这是一件特别糟糕的事情，也是特别特别糟心的事情。失恋它可以让你的平常的生活变得杂乱无章，很严重的可能你和从前的自己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化，从而影响你对周围事物的看待，包括你的亲人朋友，你甚至会厌恶身边周遭所有的事情，就因为这个失恋甚至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所以说我觉得失恋是痛苦，但是它弥补痛苦的方法没有更多，只有时间，因为实际上只有时间这个物质是永恒不变的，我觉得就让时间去慢慢消磨，慢慢打磨，总会有一天你会走出来，只要你相信有一个对的人在等你，我觉得我们都会拥有更好的。 我相信每个成年人好像都应该经历过失恋。失恋我觉得比较俗气的想法还是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感情是治疗失恋最好的办法，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两个人如果从初恋到热恋再到失恋，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一方爱的另一方更多一些，他会投入的情感会更多。当另外一方提出分手的时候，对他这个付出多的一方的这个人伤害是最大的。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郝阳。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怎样才能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给出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瑞希的网友。不久前看到一条朋友圈，一个朋友说不太懂为什么现在的人都爱听那么悲情的歌，下面有人回复说那是因为你一直是被爱的那一个。很多人把失恋默认为一件难过的事情，我们也自动把分手定义为伤心悲痛的代名词。和一个在一起几年的人分开，从此生命里再也没有这个人，你一定会感到不适应吧。他要去爱别人，你一定很难过吧。你们的故事到此为止，一定很可惜吧。可这些话都是说给那个被分手的人的。你以为分手后两人都会心痛，都会不舍，可你不知道爱情就像是拉着一条橡皮筋，受伤的永远是那个不愿放手的人。那个先说分开的人已经不爱了，已经开始新生活了，也已经不会再痛了。我同事小冷和男友分手后一个月，我们才知道这条消息，也不是小冷告诉我们的，还是我们问起小冷为什么这个月在上海的男友没来看他，小冷才特别平静地和我们说了一句啊，我们上个月分手了。所有分手的迹象都没有在小冷身上体现，相反我们叫他出去玩的时候他都会参加。这个月的工作业绩高得让老板表扬了一番，周末还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去滑雪。那些失恋后痛苦不已的人，是那个还爱着的人。那个选择分开的人已经想好了分手后的种种安排，也在心里犹豫了很久才下定决心，做好了分手的准备，平静地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说了再见，就再也没有回来。网上看过一句话说，在一起是两个人的事情，但分开却是一个人的决定。那个决定分开的人不会感同身受另一个人的心酸， 那个说了再见的人不懂那个站在原地的人的遗憾。另外一个朋友老贾，在和前任分手一个月后遇上了现在的男友，在朋友圈秀恩爱的时候还被身边的人质疑，怀疑他在上段感情里出轨了，说他不厚道。后来他才解释说自己没有出轨，只是刚分手没多久就恰好遇到了现任，很喜欢就迅速在一起了。可能出于同情，可能出于心疼，我们对那个失恋后依旧爱着的人总是带着鼓励和认可，歌颂他的长情和专一，声讨那个离开的人是怎样的负心和绝情。可是啊，爱与不爱这件事儿，谁能说得清楚呢？现在这个不再回复你消息的人，也是当初说要和你过一辈子的人。这个看似决绝而不留余地的人，也曾为你付出了几年宝贵的青春。在这个世界上，从未有一成不变的事情，所以相聚与离别，相爱与不爱，都变得那么正当。分手后伤心欲绝不能自拔很正常，分手后说了再见就再也没回头的也很正常。成年人的世界里，总是一边唏嘘为数不多的深情，一边学着不在感情里成为受害者。所以那个先说分开的人并非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离开，只是没那么爱了。那个不再回你消息的前任不是尴尬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只是没有很多话想和你说了。所有的分手都不一样，但所有的分手也都一样。我们成为过别人心尖上的人，也成为过被放弃的人。那个潇洒离开的人，终究要在别人那里学会心痛的滋味，而站在原地的你我，也会得到另一个人的珍惜。别再为一段结束的感情花费你更多的精力，别再为一个离开的人付出自己的真心。我们会在一段段擦肩而过的缘分里看清爱情的真面目，看清自己。我们终会在许多次的错过后修炼成更好的自己，也遇见更好的爱情。 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有的爱我们不可

研究者扫描了40位最近因关系破裂而心痛的人的大脑，发现当他们注视分手情人的照片和用箭叶兰猛刺前臂所产生的痛觉引起的大脑活动相当。而如果按照满分10分来给疼痛打分，这种刺痛达到8级。脑成像研究也显示，分手后的伤心和身体疼痛具有共同的神经基础。分手的痛苦取决于很多因素。一般说来，提出分手或者有备胎的一方更轻松，而关系越长投入越多的人分手之后更痛苦。时间无疑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一项对分手4个月内的女性进行的脑成像研究发现，当她们回忆起前任时，大部分脑区的神经活动都会发生变化。而分手时间越短，这种因为想到前任而发生的神经活动变化越大。正因为分手是真的感到了受伤害，所谓的有冤报冤就可以理解了。大导演希区柯克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复仇是甜蜜的，而且不会发胖。从大脑加工过程来说，复仇的确与吃甜食有类似的反应，奖赏中枢受到激活。被欺骗的感觉不好受，尤其当骗我的人没有得到惩罚，这种痛苦就更甚。在上当受骗的实验场景中，大多数被试会选择惩罚那个欺骗自己的一方，即使这种惩罚也会让自己受到损失。进一步的大脑扫描发现，与象征性的惩罚相比，可以对欺骗方造成实质性伤害，这样的一些所谓有效惩罚会激发奖励神经回路更强烈的活动。而且那些更愿意为惩罚付出代价的人，脑区的激活更为强烈。换句话说，有的人明知会两败俱伤，惩罚给自己造成伤害的人也会让自己感到快乐。虽然感情上的报复会让我们产生快感，但也会因为伤害他人而产生不安和内疚。因此大多数分手的情侣并不会真的去报复，倒是会将对方拉黑。除了避免痛苦的回忆之外，有些人也会把拉黑当成一种拒绝性的惩罚。实际上，拉黑前任的人可能受到分手的影响更大。根据2012年的一项对分手后是否取关前任脸书的研究发现，那些取关前任的人在分手后的负面感受更多，而对前任的思念和渴望反而更高。从好的方面来说，取关前任的人也更能从分手中获得成长。不过多数情侣在分手之后还会在社交媒体上互关，也正因这个便利，不少人会把社交网络动向当成了解前任的监视孔。分手后的窥屏跟踪可能有不同的目的，有些人可能是对于前任念念不忘，也有些人可能是为了降低不确定，他在干嘛？有新对象了吗？他是怎么跟别人说的？这些都是前任想通过社交网络动态了解的信息。不确定的感觉会带来愤怒、害怕等等负面情绪。寻求信息会帮助减少不确定性。对前任窥屏跟踪的研究显示，被分手的一方更多进行窥屏跟踪， 因为他们是更不清楚状况的一方。对前任社交网络的窥屏跟踪研究发现，那些更受到分手影响、更加痛苦的人，往往会更多进行窥屏跟踪，而跟踪也会让他们更难走出失恋的阴影。当白月光成了米饭粒，朱砂痣变了苍蝇血，又何必多看那一眼，自寻烦恼呢？ 他看着他，他都知道在想什么，却不明了，沉默将他们围绕，只能怪这次太好，没有声音分散苦恼，一路风景都美好，一切如预料，幸福怎么有点无聊，谁期待在困扰，冒险的心情越来越少，不觉想给一个微笑变得那么重要，最后剩一个烦恼，爱情比想象的渺小，我不够到天涯海角，却像天荒地老，最最后剩一个烦恼，爱

我这次只不过不小心被他看见了和一个女同事的聊天记录，多说了几句话。怎么突然我一回家他东西就全搬走了，留了个纸条说分手，就再也不接我电话了呢？这男孩我不知道，但女孩每一句分手吧，后面都至少藏着1000次的失望。不是心伤透了，没有人会轻易离开的。你看见骆驼背上放了一根稻草，它的脊梁折断了，你看不见这根稻草之前有多少根稻草，最终的一根才压断了它的脊梁。你看不见每一句我累了之前我们曾在心里说过多少句我爱你，你也看不见我们有多少次疼到遍体鳞伤却还得假装倔强。我的朋友小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相比于我那些总是穿着华丽在任何场合游刃有余还能给别人解答情感问题的朋友，她是很腼腆的女孩子。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莫名其妙地和她成为朋友的，大概就是她很邻家，生活的中心就是男朋友和家。她是那种你社交累了和她互相丢几个最近买什么家居用品链接之后拼命交流的朋友，也是日常出来舒舒服服吃饭的朋友，不说别人坏话，不说明星八卦，就简简单单专注自己生活的小女孩。你肯定也有这么一个朋友，跟她在一起没别的，就是舒服，就是放松。是的，这样的女孩男朋友在外面都是劈腿的。我有时候想着老实人是不是真的好欺负，为什么要的不多的女孩子总是不被她所要的那么一点简单的命运眷顾，而你们看到野心写在脸上的女孩，你当她是个交际花，你觉得她的聪明写在脸上人人看得穿，她往往遇到一个傻子爱她爱得要死，老老实实，有可能这就是所谓命运的恶意吧。小文的男朋友是小周，是个摄影师，拍私房的那种。小文知道她的男朋友在外面乱搞，她男朋友就拉黑了她的微博，不许她评论，说是摄影师必须保持单身身份，不然模特来拍会有顾虑。小文如果评论会影响不好，他还经常挂小文的电话，说自己在工作，微信也是很半天才回复。小文看见他在那些模特微博底下留言暧昧的互动，他在相爱3周年的时候说，亲爱的你可以发个朋友圈说咱们在一起3周年了吗？咱们共同的朋友都问为什么我刷了一天而你只字不提，小周的解释是幼稚。但是小周和小文都是很小的地方出来的，家长在不停的逼婚，在2015年小周终于决定听从他妈妈的建议和小文结婚。小文是真的爱他，毕竟在一起4年了，他的世界很小，他只想结婚，他觉得他可以不在乎小周外面各种事儿，因为毕竟他一周最多不回家一天，他觉得能忍。但是在领结婚证那天，小文并没有去，他走了，去了上海，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城市。他跟我说，他决定离开的理由是因为去领结婚证的前一天，他跟小周说咱们去看个电影吧。小周很不耐烦地说，你自己看吧，我这修图呢，忙得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然后他就默不作声打开电脑自己看，看到一半他去客厅找小周想商量一下明天两个人穿什么衣服，发现小周去厕所了，当然拿着手机。他很不道德地看了一下他的电脑，想知道他在修什么片子，结果发现电脑登录着微信网页版，他还是不道德地点开了，因为有消息一直蹦出来。他发现说自己很忙的小周一直在和他刚刚拍的一个模特聊天，聊天倒也没什么，我就不信你们每天手机不和3个以上的异性说话。但让小文心碎的是小周一直在和他没话找话，人家那个女孩爱搭不理，小周很费劲地搜索着互联网最新的段子笑话复制给他，想和他讨论他感兴趣的古典音乐，那女孩一直在回复哦，小周不在乎继续生聊。小文说那一瞬间他突然就死心了，想起网上最近很流行的话，每个男人都是暖男，但是他暖的不一定是你。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小周努力寻找话题的样子了。其实这对于小周之前做过的事儿来说 并不算什么，但是在结婚前夜还是击垮了他。他一直不想看到未来，想努力欺骗自己小周只是爱玩，但是今天他还是不设防地看到了他对别人说话的样子。他说他看见了婚后所有的生活还是老样子，他彻底失望了。这失望并不是来自于他今天看到他和一个女孩子聊天，而是他看到了以前很多次他不接电话的时候他是怎么讨好着别人的，也看到了以后他会如何冷淡地对他，转头再变成另外一个人努力寻找话题点。网上都说男人和女人分手之后，女人难过一段就开心了，而男人会开心一段然后难过很久。这件事是真的。作为一个共同朋友，我看见小周失魂落魄了至少一年，我没有说穿，他并不需要知道。他从厕所回来之后继续对着电脑聊古典音乐，他的女朋友小文安安静静坐在里屋的床上回复着猎头公司很久以前就发过来的邮件，同时也为自己订好了去上海的机票。我见过很多次分手，从来没有一个女孩会真的因为一句话一件事一次失望去分手。这种时候就算赌气说分手吧，那也只是女孩的小打小闹。人生中真正的死心的时刻，我们彻底伤心的时刻，决定离开的时刻，没有泪水，没有焦虑，心如死灰，甚至不需要那个大哭大闹的仪式感来告别，都是不想再有一点联系，不想再多说一句话，不想解释，不想争辩，只想默默离开。那么如果一个曾经爱你如同生命的人突然在你的生命里消失了，听我说，这并不突然。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失恋几乎是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很多人说失恋让人成长，当然以过来人的角度回看失恋可以像个局外人一样轻松，但如果此时的你刚刚失恋呢，感受一定会大不一样吧。爱得越深伤得越痛，那么怎样才能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黄金天的网友。跟前任见面的时候，我们总想以完美的状态出现，在外表上惊艳他，在气势上碾压他，但这只是想象。更多的时候我们见到前任时是狼狈而不堪的。正如小思，小思是我高中同学，当他来参加同学会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一年他过得并不好，工作上的业务被信任的朋友抢了，男朋友给小三买包被他发现了，但这些都不算什么。最憋屈的是他在同学会上遇到了他的前任，那个分手后一直说要让小思后悔想要报复的小思的前男友东子也来了同学会。同学会是自助餐形式，同学们自由走动，方便吃也方便交流， 我站在台阶上，望着喧闹的大家，一眼就能看到每个人的状态。比如曾经小司嫌弃东子不上进，如今同学会上的小司很颓废，像个失败者。而东子很成功，全身闪闪发光，像个欠揍的暴发户。他戴着金链子，拎着名牌包，系着名牌皮带，戴着名牌手表，嘚瑟地走来走去。他逢人便说最近天气不错，说到天气，我这80万的手表正是在大晴天的时候买的，厉害吧。我跟小司解释，东子跟你分手后，他们家就拆迁了，得到了一大笔钱，彻底发了。我吃了块蛋糕说，你后悔分手了吧？小司吃了块糖说，我后悔，我真后悔来参加同学会，还要欠这种人。我安慰小司，别在意，他也没有针对你。我刚说完，东子突然大声宣布，今天同学会的全部费用他都包了，除了小司的那份。是啊，东子没有针对小司，他是逆袭，想要狠狠报复小司。正如刚分手的时候他对小司说的话，你记住，我一定要让你后悔。当初他们在一起时还没有这种敌对的感觉，在一起的第一年，他们住的是一间8平米的单间，很破，房间放不下饭桌，吃饭是把菜放在凳子上，然后他们坐在床边吃。有一次吃到一半，天花板上的油漆突然掉下来一大块，砸进了饭里。东子说，接龙游戏开始，天花板下饭。小司说，就像公主戴王冠。东子说，预示着我们的。小司说，我们的未来不平凡。说完他们俩哈哈大笑。当时他们很穷，却没有理由地相信着未来会越来越好。小司说，我最大的梦想是有一个自己的房子，装修的像电影《罗马假日》里的风格一样。东子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努力赚钱，实现你的梦想。第二天东子就买了一张大大的《罗马假日》的海报贴在了墙上，说每天看着未来，未来就会实现。那一刻小司忽然觉得跟这个男人一辈子也可以。在一起的第二年，那一年房租涨得很快，他们住的还是那间8平米的房子。小司的工资从一年前的3000变成了6000，东子的工资从一年前的3000变成了2800。小司每天加班拼命拉业务熬夜工作，而东子挑剔，一年内换了好几个工作，工资反而少了。有一天加班结束，小司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家里又没人，果然在楼下的麻将室才找到了东子。小司问他，你是不是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儿？他边打麻将边说，没忘，买房嘛，媳妇儿，你放心，我一定实现你的梦想。哎，8桶。小司说，那买房子的钱在哪儿？东子说，顺其自然就有了，哎，自摸。然后他放下麻将，凑近小司悄悄地说，我刚赢了200，厉害吧。小司气不打一处来，跑回家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那一天小司学到了一个知识，在8平米的小房间里哭是有回声的。墙上的罗马假日海报已经落了一层灰，小司才反应过来，东子是不上进的那种人，嘴上说要有大作为，行动上却毫无作为。后来小司想要改变他，想让他变得更上进。小司希望未来是他们俩一起争取的，而不是我一个人孤独前行，你在一旁漠不关心。在一起的第三年，恋爱3周年纪念日，东子突然说要给小司一个惊喜。 然后给小四点了外卖。东子说，我给你点了汉堡，双层肉的呀，可乐和薯条放凳子上。他们拿着汉堡坐在床边吃，这就是三周年纪念日的全部面貌。吃到一半，天花板上的漆又掉了下来，掉进了小四汉堡的夹层里。东子突然兴奋起来说，天花板下饭，就像公主戴王冠。小四说，我们分手吧。东子说，预示着我们的。小四说，我是认真的，分手吧。东子哭得稀里哗啦说，我们的未来不平凡。小四说，我不怕穷，我怕穷一辈子。我们在一起三年了，过得还跟三年前一样，住这样的房子，吃这样的饭。我每天从床上醒过来，看着墙上的海报，我竟然觉得那是我一辈子都实现不了的梦。我看不到未来，我真的撑不下去了，我们分手吧。小思撕下了罗马假日的海报，扔进了垃圾桶。如果身边的那个人对未来漠不关心，那小思宁愿一辈子一个人孤独前行。他们彻底分手了。东子说，你记住，我一定要让你后悔。夜深了，同学会上依旧很热闹，大家胡吹海喝，满脸通红。到了买单的时候，东子去前台，却被告知单已经被人买了，买单的人是小思，他就先离开了。我这才想起，小思跟东子分手后就去了北京工作，听说他很拼，经常工作到深夜两三点，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很快他升到主管，接着又成为公司最年轻的总监。他在北京还买了一套小户型的房子，即使最近不顺，他也是同学中的成功人士。东子端着一个大酒杯不停地往嘴里灌酒，我走过去劝他说，你现在也靠拆迁发了，别跟过去过不去了。东子卸下手表扔进了酒杯里，酒面上冒了很多气泡，酒水渗进了手表里。东子说，我这表，我这包，包括拆迁，都是假的，都是我骗你们的。我吓得蛋糕从手里掉了下来。东子又喝了很多酒，然后告诉了我真相。当初他想让小四后悔，于是留在杭州创业，想要赚大钱。失恋改变了东子，以前他不上进，后来他比谁都拼。他讨厌喝酒，但为了应酬，他三次酒精中毒，以及很多次不省人事。以前他很挑剔，现在为了赚钱，他会一脸陪笑地清理酒桌上客户的呕吐物。他不再打麻将，每天只是跑业务见客户，守在甲方公司门口求尾款。他这么努力，就是为了赚很多的钱，让小司后悔。但即使这么努力，公司业务也没有突破，他也没有赚到大钱。最后他脑子一热，买了假包假表，对外谎称家里拆了迁。他假装富豪，想在同学会上逆袭，想让小司后悔。小司却根本没理他，还顺便把所有人的单买了。东子煞有介事的报复，换来了小司的若无其事。最后失落的、痛苦的，还是东子。其实若无其事才是真正的报复。两个月后，同学圈里传遍了一个消息，小司被男朋友骗破产了。之前小司发现男朋友劈腿后就提出了分手，没想到因为欠了赌资，男朋友竟联合朋友骗了小司，让他担保了一笔高利贷。后来那个贱男人溜去了云南，债务全部压在了小司身上。为了还钱，小司把房子卖了，多年积蓄一场空，小司心灰意冷，从北京回了杭州。东子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家喝酒。我赶去他家，一进门就被扑面而来的灰尘呛到了。这房子他刚买，正在装修，工人们走来走去，乱七八糟。东子拉着我坐在一片混乱的杂物中，然后递给我一瓶酒。东子举起酒说，让我们庆祝势利鬼遭报应。我说呸。一个工人拿着一张图走过来跟东子说，老板，全照着图装修，材料很难找啊。东子一挥手说， 我只接受装个一模一样，别废话，实在不行给你加钱。我看着工人手上的图，横七竖八粘着很多胶带，是一张撕碎后重新粘贴起来的老旧海报，海报底下有几个字：罗马假日。公子说，我找你来是想求你一件事儿，你帮我把这房本和钥匙送给小司，他那么势利，这房子配他。我说为什么这么做，东子笑了说，我还是想报复他，我要向这个势利鬼证明他是错的，我也可以有未来。我问，那你以后怎么打算？东子一头灌满酒说，我把公司卖了，买了这个房子，剩下的钱我想去罗马旅游，明天就出发，我倒想看看那儿到底有多好。我拿着房本和钥匙离开，临走前东子突然在门口叫住我，他说，你记得吗，我一直说要让他后悔，后来我想明白了，他不会后悔，后悔的人其实是我。我说，你后悔什么？他说，我最后悔的是失去他。看着东子我突然明白了，东子一直说想要报复，其实是从来都没有放下，若无其事才是真正的报复，但所有煞有介事的报复里都藏着爱。为了完成任务，我拿着房本和钥匙去找小司，小司却不在家，他妈妈接待了我。阿姨告诉我，小司心情不好，出门散心了，要过好些天才回来，我只好打道回府。临走前我随口问，阿姨，小司去哪儿散心了？阿姨想了想说，好像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叫什么罗马。世界很大，大到可以塞下一万种情绪，世界很小，小到相信爱的人总会相遇。我不知道东子和小司在罗马的街道上看见彼此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但我猜想或许就是爱的表情吧。我想起我曾在网上看到过一句话，我已经搜索不到它的出处了，那句话是，爱一个人的心如同落日，就算会一点一点沉下去，但明天照样会升起。我们就这样喜欢着彼此。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